可能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莱昂哈特把史上如此多的著名的大键琴的原声还有连声的录音带到音乐会上，带到录音棚内。他住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一栋面向运河的美丽的古老的房子里，就像在微博里为大家上传的一张大键琴图片一样，是那样的古老，那样的美丽。今天特别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羽箭琴家莱昂哈特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这也是我们今天音乐时光机的内容。在1928年的时候，莱昂哈特出生在荷兰，他早在瑞士就开始从事于爱德华穆勒，后来呢他也在维也纳学习过，后来呢在维也纳的羽管键琴教授80年代他就先后进了很多所大学来学习，比如像阿姆斯特丹大学、哈佛大学，这都获得了一些称号。那在80年代的时候，他也是获得了伊拉兹马斯大奖。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来演绎的巴赫的羽键琴作品。古斯塔夫·莱昂哈特他的演奏会是与众不同的，他带着的是一种濒世的气质，慢慢地走进了他的羽管键琴，轻轻地扭动一下他那纤细修长的双手。在演奏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他的背挺得笔直而且瘦削，棱角分明的脸庞，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侧面。穿着一身非常干净得体的西装，表情严肃，双肘紧靠在身体的两侧，没有非常花俏的这样的手势，也没有透露出一点情绪。指挥家呢，可能把这叫做缺乏自信，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肩负使命的人，但是他是有使命的，因为他把毕生的心血都花在了让世界了解羽管键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乐器。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来一起分享的就是羽管键琴家莱昂哈特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 汪小水在微博里说，羽管键琴弦乐乐器用琴键末端的羽管来拨动琴弦，真是第一次听说。那我记得曾经在国家大剧院看过一场羽管键琴的音乐会，在音乐会结束的时候，我真的是止不住的好奇，到舞台上偷偷的看了一眼羽管键琴，它的美和它的历史感在我的脑海当中留下的印象是至今都无法磨灭的。今天永恒的魅力为你带来的就是羽管键琴专家莱昂哈特在上世纪60年代的录音。莱昂哈特先生他的毕生的心血都花在让世界了解羽管键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乐器，以及应该怎样弹奏羽管键琴曲目上。当初呢，他的父母替位于荷兰的格雷弗兰村的房子买了一台羽管键琴，从那个时候他就爱上了这种乐器，认识到他是键盘乐器之王。当然他对羽管键琴的偏爱其实也是有一些偏执，风琴呢是具有最高贵的特色，他曾经在教堂里弹奏多年的风琴，小键琴悦耳动听，他曾经写过一本讨论弗拉芒小键琴的书，但是古典钢琴他却认为糟透了。他说当琴锤敲击高音调的时候总是有着压抑的声音，让他在弹奏他钟爱的莫扎特的时候觉得大受打击。至于现代钢琴，他说简直我觉得糟得无法形容，所有这些乐器都没有琴拨在琴弦上那种直接的波动，而这正是他热爱羽管键琴的原因。不过同时要掌握这种发声机制也费劲的令人害怕的这样的乐器的时候，简直有一种恶魔的感觉。那其实呢，我想这样的演奏方式也是为什么他在演奏的时候从不微笑的原因吧。一起来分享吧，依然是来自巴哈的羽管键琴音乐。 不知何故，我很迷恋羽管键琴的复古音色，它是现代钢琴的前身，拨弦键盘乐器，五个八度的音域给人以穿越现实的遥远的一片净土当中脱俗的美。在1950年，当时呢，这种乐器要么是被人忽略，要么是用来表现那种浪漫的甜蜜的风格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已经有几十年了。所以呢，莱昂哈特决定让羽管键琴重拾它原本那种简单的声音，那种是盐而不是糖的声音。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当初呢就是为这种声音作曲的。如果人们觉得这种声音对于现代乐听来说太过稀薄了，或者是调子低得令人不安，太糟了，让他们去习惯这种声音吧。实际上呢，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真的习惯了，也真的爱上了羽管键琴本来的音色。 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羽管键琴它的制作的起源呢，还要源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后来呢传播到了欧洲各国的。意大利的羽管键琴它很轻便高雅，属于真正的弦乐乐器，在形式上呢和现代的三角钢琴相似，但是琴弦呢是用羽管来拨奏，不是用琴锤敲击的，每根弦都是由固定在这个琴键末端木质的这样的支柱上的一个羽毛管或者是硬皮拨子来拨奏的。羽管键琴形状虽然很像三角钢琴，但是却没有那么大，而且呢它经常会在琴的琴板上绘制非常仿古的漂亮的图案。那在我的微博里呢，就为大家上传了一张羽管键琴的漂亮的图案。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为你带来的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带给你的内容，羽管键琴专家莱昂哈特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这里吧。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古画会唱歌音乐创新大赛昨天启动。大赛强调古画的文化意蕴与青年人的原创力量，由故宫博物院授权精选《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洛神赋图》等十多幅珍藏的名画作为参赛选手的创作素材。主办方以《千里江山图》为创作蓝本，特邀知名音乐人方文山填词，张亚东作曲，联袂打造中国风主题曲《丹青千里》，并由易烊千玺演唱，以现代方式表达传统绘画。据了解，参赛选手将在十幅画作中任选一幅，在故宫专家及特邀音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新式音乐创作。优秀作品将被收录进故宫数字音乐专辑，并在 QQ 音乐全平台推出。再来看，近日韩红在微博发表声明，称自己并未出家，也一并否认辞去公职、退出政协、告别歌坛、皈依佛门等不实传闻。针对制造及传播虚假信息者，韩红表示将委托律师处理。另外他还透露将与慕尼黑交响乐团合作筹备个人音乐会。杨丞琳出道多年，曾经是女团 Fall in Love 的成员，她在2000年和黄小柔、张琪慧及冷嘉林组团成军，这个团在2002年宣布解散后，四人多年来依旧保持了好的交情。昨天他晒出和两位昔日团员黄小柔、张琪慧的私下合照，更逗趣地称四缺一的组合是 Three in Love。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在我的微博里留言，他说突然发现曾经看过的动画里的音乐呢，不是音质有缺陷，原来呢那本来就是由羽管键琴来演奏的声音。今天好像在家里就像来到了18世纪的欧洲一样，就仿佛教堂在不远处静静地守候着所有的人。今天永恒的魅力是音乐时光机，一起飞回到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因为今天听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羽管键琴的专家莱恩哈特他的录音，这里面全部都是巴赫的作品。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下半时段，我是王卓。其实呢，对于莱昂哈特来说，他的这份对于羽管键琴的工作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就在他本应该在学习指挥的时间里呢，他孜孜不倦地从维也纳图书馆手抄了数百份的原谱。他本来就是很轻视指挥，认为这是音乐当中他觉得是最轻松的一条路，不需要担心弹错音的。他继续努力，在1953年录制了一张巴哈的赋格的艺术，这是权威的唱片。同时呢，又出版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论文，提出这首曲子并不是为了合奏，而是为了羽管键琴独奏写的观点。这也激起了人们对于前浪漫主义音乐的兴趣。虽然在他的小乐队演奏比贝尔的宗教世俗弦乐集以及其他的这样挖掘出来的宝藏的时候，这种兴趣还没有大到可以让听众填满一个房间。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时期。继续来分享吧。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留下的这些录音也随着他在今年1月16日的去世而成为了永久的纪念。 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今天一起飞回到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一起来分享的是羽管键琴的专家兰哈特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兰哈特先生自己正统的标准是很严格的，这一点呢是很符合他的个性。他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房子保留了上一次1750年翻修后的所有的架子、地砖和地板。正统可不是只买一把带着现代弓背的老弓来拉奏带有成弦的这样的现代小提琴，或者是弹奏带有现代钢琴的这样的羽管键琴，或者是在演奏曲目的时候加入讲究的这种装饰音，这些其实都不是所谓的正统。多年来他一直努力寻找的就是最正统的复古的羽管键琴。他的爱琴呢是来自不来梅的马丁斯洛克耐克这样的琴厂，在他的巨大的客厅的中间呢占有着中心的位置，是由18世纪的木材制成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的琴声听上去会比其他的琴更好的缘故，可惜呢他自己也说不清准确的原因。 魅力，今天一起飞回到的是上世纪60年代，我们听到的是那个时候的录音，羽管键琴家莱昂哈特他的录音。莱昂哈特是古乐运动的代表人物，纵观20世纪的古乐运动50多年的历程，无论是理论研究或者是演奏的水准，莱昂哈特都堪称是大师级的人物。他和哈农库特等其他著名的本真派的古乐大师一样，莱昂哈特饱含学者气质，深入研究古乐学，包括对古乐谱的修订以及古乐乐器的复古这样的制造。他坚持古乐运动必须按照历史的方式演奏的这样的主张，力求最本真的再现古乐的风貌，成为了忠实再现巴赫风格的最佳的人选之一。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录音，其实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正统的寻找，经常我们会迷惑结束，找到对的乐器只是第一步。谁知道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天才巴哈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演奏的呢？他那个时代的乐谱上还没有短句，也没有强弱记号，那一串的音符要不要连奏，是不是等音呢？没有人知道。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演奏本身的神秘感。巴哈是让羽管键琴带头呢，还是让小提琴带头呢？他是喜欢还是讨厌莱比锡圣多玛教堂的音效呢？莱昂哈特先生，他在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交琴的时候，他从不同的时候一起带过超过5个学生。那其实这些学生当中很多都成为了后来著名的羽管键琴家，他从不用很固定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只是听他们演奏，听出不足的地方再设法改进，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是随个人喜好的。他经常会说，音乐不可能达到诗歌或者是绘画那种意义上的正统，你永远不可能准确地知道作曲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们现在继续来分享吧。那这也是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可能要听到的音乐了。 莱昂哈特这位羽管键琴家，他说他永远不可能知道作曲家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当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邀在安娜·玛格达丽娜·巴赫记事当中扮演那位他最喜爱的作曲家，这个时候当他在影片当中顶着飘扬的假发，穿着礼服，优雅地模仿着巴哈来弹奏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我想许多观众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其实在人类当中没有比这做得更加接近巴哈了。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一起飞回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听到的是羽管键琴专家莱昂哈特的录音。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再见。 八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音乐与故事陪你们在一起。 Yes, I d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